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首都剧场京味话剧《小井胡同》本轮演出正在进行中，剧本描写北京城南一条小胡同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历史变迁和居民的命运，对受命运拨弄的普通民众给予真挚的同情与爱。开心麻花舞台剧《窗前不止明月光》明天继续在地质礼堂剧场演出。这是一部典型的麻花式喜剧，故事发生在一个5星级酒店中，塑造了部长乔治等个性鲜明的角色。180度急转弯的剧情和随处埋伏的段子包袱，带给观众足足的惊喜。话剧《时光旅行局意外事件》本轮演出正在北京九剧场上演。剧中的故事发生在2066年，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穿越旅行成为了一种观光时尚。主人公仁义为了完成爷爷的心愿，搭乘时光机回到了2018年，开启了一个尘封已久的故事，时间的蝴蝶效应也就此展开，一切在悄然地发生着改变。中国儿童中心剧院正在上演幽默剧《小丑也疯狂》，带来本轮演出的俄罗斯幽默大师欢乐小丑会常年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马戏团的小丑将高超的杂技与诙谐的表演集合于一体，让观众在兴奋惊奇之中享受真正的马戏艺术。去年英文原版《灰姑娘》版权方独家授予七木人生百老汇音乐剧《灰姑娘》中文版版权，这是半个世纪以来全球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百老汇《灰姑娘》中文版音乐剧。目前百老汇音乐剧《灰姑娘》中文版正在海淀剧院上演。世纪剧院正在上演《听见风之谷》90让宫崎骏经典作品动漫视听音乐会。宫崎骏是动画界的一个传奇，他的作品让所有人都延续了童年的梦想，而90让的音乐让宫崎骏的所有梦想铸成了恒久的经典。本场音乐会延续了90让和宫崎骏两位大师的艺术精髓，重新改编了部分章节，让乐曲显得更加鲜活。马丁·麦克多纳编剧的百老汇戏剧《枕头人》是一部兼具贝克特式的黑色杂耍剧风格以及皮兰德龙般质问每个角色生存境遇的作品。这部剧说的是一个作家由于其小说引起了儿童虐杀案而被审讯与处决的故事。这部作品将于明晚继续在鼓楼西剧场上演。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携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11、12月间将迎来高潮。话剧《如梦之梦》将于下月底在北京上演。舞台剧《犹太城》是央华戏剧继《如梦之梦》后的最大制作。这部剧本轮演出正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现在为您播报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钟特别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高空槽天气系统影响，今天夜间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同时天气比较冷，要注意添衣保暖。明天白天本市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下，天气放晴，扩散条件较好，适宜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30%。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明天早晨以多云为主，晨练气象指数是1，适宜大家在户外晨练。明天气温为2到13度，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薄棉衣类的服装。明天光照充足，扩散条件较好，晒太阳气象指数是2，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未来24小时一氧化碳指数为一，区内一氧化碳中毒气象指数较低，提醒使用煤炭和燃气取暖的人们仍应注意居室通风，预防煤气中毒。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好了，北京时间的20点06分，首先呢，在我们今晚的演艺江湖当中呢，为大家带来两条消息。昨天晚上陆先森乐队呢举办了主题为生活不易继续努力的音乐分享会，现场呢和大家分享了他们的音乐之路和生活之道。那么同时呢宣布陆先森乐队呢华年2018全国巡演北京站呢将于明年的1月5号在工人体育馆开唱了。陆先森乐队呢成立于2015年，乐队成员呢是6个平均年龄30出头的上班族，主唱贝贝现场分享了乐队代表作《春风十里》的创作感受，并且透露了工体演唱会的情况。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我在落花落的地图想去哪里，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 春风十里，因为这首歌像我们的一首名片一样，认识了越来越多的朋友，在这首歌里听到了自己的那些爱恨纠结，也是记录了某一些时刻。这首作品它的真正的实际的生命力和意义就是值得了。今年的巡演和我们上一张刚发的一张专辑都叫华年，那些拧巴和让自己难堪的那些时刻是让我们真正成长的那种时刻，所以当下即华年。然后我们用了一年的时间去见更多的风景，就是为了在今年年底的这个时候我们有更好的呈现。在工体馆的这次的收官演出呢，当天会把我们所有的歌会唱 唱一遍。 对对。 好了，听完了演唱会，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儿艺的跨年新戏。英国经典儿童剧《翘翘板树》本周呢召开了建组会，作为中国儿艺2018年最后一部新创剧目，《翘翘板树》将于12月22号首演。《翘翘板树》呢是英国国宝级儿童剧作家大卫·伍德先生的原创剧目，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的儿童剧。剧中呢以一种有趣儿但发人深省的方式来看待一个重要的环境问题。那么本次演出将由中英儿童剧艺术家联手打造。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京剧12楼讲述了一个西洋人用科学技术帮助才子找到家人的故事，希望用京剧这种严谨又活泛的形式来做一种好玩的传达。一个小小的望远镜向戏曲叙事的小苍穹戳了一个小窟窿，去观看大千世界的无穷妙想。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邀请您和我一起感受国粹京剧的独特魅力。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9，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今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小剧场京剧作品12楼啊，当然了，也包括咱们艺术节的方方面面的情况。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请来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12楼的导演白爱莲，白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白爱莲。 嗯，以及繁星戏剧村第5届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的统筹韩月超，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两位都是专业人士哈，所以咱们一开始肯定聊点这个专业的问题。先请韩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咱们这个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艺术节呢？它的传承是什么呀？ 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今年是第5届了。 嗯， 然后我们是从2014年开始， 对， 然后到现在2014、2015、2016、2017和2018， 嗯， 然后呢，当时发起的一个初心就是说，让更多的年轻观众和年轻的主创团队， 嗯 啊，然后来关注我们的戏曲， 是 来参与到我们的戏曲当中。所以说，这个节庆的它的一个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让更多的年轻人去关注戏曲， 嗯， 这是一个最主要的这个创新的之一。 对， 嗯，所以说今年走到第5年，然后今年的也有很多的剧目，京剧、昆曲，广东的粤剧， 嗯， 还有上海的粤剧， 对， 然后晋剧、秦腔，还有河北梆子，还有豫剧，甚至还有这个儿童题材的等等之类的。 哇，真的是包罗万象哈，各种的这个品类都有，大家一定看得非常过瘾。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咱们首届这个艺术节是大概持续时间1个月的时间，从10月份到11月份。那么经过了5年的发展壮大之后，今年咱们持续2个月了，从10月份一直会持续到12月25号。 对对对， 2个多月的时间，看来这5年真是发展壮大了。那么在这5年当中，我相信啊，这5届的艺术节有很多的团队呢参与到咱们的活动当中来。那么其中的一个代表就是白老师的团队哈， 对， 年年都没有落下。而且在2014年咱们10月份的艺术节开幕式的大戏就是白老师带来的，对不对？ 是的， 倾城哈， 倾国 啊，倾国，倾国倾城嘛。 是的，是这个意思。 来，白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好不好？ 嗯，是这样，2014年就是首届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 嗯， 然后在繁星举办，当时我们都很兴奋，嗯，因为就是我们一些年轻的主创也想，我们能不能做一些好玩的戏曲， 嗯，对， 然后给青年的观众看，但是实际上之前这个探索一直有， 嗯， 但是呢它没有形成一个气候，然后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平台给大家去展示。那当时有了这个在剧协，在繁星戏剧村的努力之下，嗯，有了这么一个戏曲艺术节，大家都非常兴奋， 嗯， 那么那一届呢，然后我就受邀去创作了这个开幕剧《倾国》， 倾国， 哎，倾国， 演的是西施的故事，当然不是我们传统那样的一个阐述， 嗯， 它里面加入了干将莫邪的铸剑的故事，把这两个故事融合在一起，嗯，所以当时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题材又是小剧场戏曲艺术节，所以当时因为今年我看到我们的主题有融， 就是融，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融的概念当年就开始慢慢的注入， 嗯， 因为在那个戏里面我就差不多把就是一些话剧的表演，嗯，京剧的表演，甚至把偶戏的表演 都 融合在一个戏里面， 嗯，大胆创新啊， 因为我觉得那个题材它有这个空间， 对， 然后也适合这样的样式， 嗯， 但是后来演出之后呢，我觉得大家，哎，还能接受， 嗯， 也觉得，哎，有一些新鲜的感觉， 对、 嗯、 所以我觉得正是这样的大胆的创新，包括一些融合的部分呢，在未来的几年当中呢，有很多的剧团也带来了一些非常不错的这个剧目。当然了，从第二届到第四届呢，咱们白老师依旧非常支持咱们的这个艺术节哈、嗯、每年都带着力作前来哈。 对，然后后来有我复排的作品马前泼水，还有我之前创作的作品叫浮生六记。 嗯，去年是 祭子挂件 啊，祭子挂件。 对、嗯、去年也是一个新创的一个剧目，然后杨派的杨少鹏主演的一个剧目。 嗯， 因为我觉得历年参加这个戏曲艺术节呢，真是感受到它的生命力的这个旺盛，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参与，然后大家的作品，我觉得第一届，我记得第一届开幕式的时候，我说我希望将来有更多的导演，有更多的编剧，有更多的演员来创作，不要只是我们几个人在这里玩。 嗯嗯。 但是我觉得现在好像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就更多的，然后更新鲜的面孔，然后更多的剧种，包括去年和今年都来北京演出的这个香港粤剧。 香港粤剧。 他们也是第一次去做小剧场的粤剧，做得非常的成功，真的是让人非常惊艳的一个作品。 嗯。 然后我觉得可能慢慢会越来越多，大家会越来越多元，然后越来越好玩，越来越有更新的创意。 对。我觉得这个局面就打开了， 是 对大家伙呢，就不像是刚才咱们白老师说的，我们可能就第一开始这几个人在做在玩，慢慢慢慢的大家越来越认同，越来越认可，参与度也越来越高。那么这么着，今年呢，其实白老师还有一部新作哈，一会儿来介绍。我们先请这个韩老师继续说一说，那我们第五届咱们的艺术节都包括哪些单元，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哦，第五届呀、啊，我现在已经演了大概有是这个18部剧，已经演了将近有一半了。 哦， 啊，有一半了，就是从第一周开始，就是第一周就特别巧的，就是在哪儿，就是说，每一个剧种，每一部戏，它都是多剧种的，啊，都是多剧种的。然后第二周呢，就是类似一些传统的，你比如说朱文梨园戏的朱文， 嗯， 然后上海的淮剧画的画，还有香港的粤剧霸王别姬， 是 这属于这个在一年当中他们是三度进京。 哇 啊，他们这个也挺好、 嗯、 然后这个截止到这一周吧，然后有两部戏，一个是中国戏剧学院研究生班的，是崔氏与朱买臣， 嗯， 他们是当下的90后的年轻人对于崔氏和朱买臣这种爱情观的一种新的理解。 嗯 啊，其实这种也挺好玩。然后昨天晚上刚演完的就是山西省晋剧院的花田外传。 嗯， 所以说每一部剧都有它的特色，而且每一个单元都特别好玩。而你比如说这个我们下一个月下一周将要演出单元、叫钱旦昆生， 哦， 上海粤剧院的啊。然后还有这个独角戏，这个有这个刘欣然老师演的、曹七巧， 嗯， 还有这个全男班牡丹亭。 哦， 然后到了最后一周，我们最后一周是压轴，这周呢就有一田人快递戏曲肢体剧， 嗯， 然后还有那个白胆的12楼， 对， 然后剩下的就是北昆的两部大戏，然后作为大、这个大咒、是这样的。所以说每一个单元的展演、形式都不一样，也很丰富，但是呢我们始终是没有离开戏曲这个元素， 对， 戏曲这个主题。 所以我觉得戏曲这两个字往这一摆，大家可以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啊，使出浑身的这个解数来哈。 对对对、 争取在这个舞台上让更多的朋友关注。刚才咱们韩老师也提到了，这次艺术节呢包括了很多的剧种剧目，比如说晋剧啊、粤剧啊、昆曲、还有京剧。那么京剧当中的代表，那就要数白老师这次带来的小剧场京剧作品《十二楼》了。我们先问问白老师哈、什么样的机缘巧合，您接下来这部剧要进行创作呢？ 其实这部剧的想法有很长时间了。那这个十二楼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鲤鱼、鲤鱼的一部作、它有一本小说集叫十二楼。 对， 里边有12个故事，讲的是12个楼的故事。那么其中一个故事叫下移楼，它讲的就是一个书生得到了一个望远镜，然后通过这个望远镜和一个小姐怎么谈恋爱的故事。那我们拿到这个故事觉得它很奇巧，它有很奇巧的趣味。那我觉得其实戏曲中国的艺术 我觉得有两个字是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情和趣。 哦， 有情还要有趣， 嗯， 还有机趣。 嗯， 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呢，它具备这样的一个特点，有情有趣。那么，但是我们怎么样走出传统的才子佳人的这个窠臼？那后来就和编剧一起商量，我们就把这个望远镜的来源给加进来，就是正好在明代的时候，然后有像利玛窦，真正的利玛窦传教， 传教士， 就是西方文化到中国来，那么就把这样的一个背景放进去了，就把这个窦玛丽这个人物，其实我们叫窦玛丽啊，其实他有一点点利玛窦的影子，他带来了西洋科技，然后他和这个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它是有碰撞的， 对呀， 是有不理解的， 嗯， 是有误会的。那把这个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表达，就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呢，然后我们重新来关照东西方文化的一次碰撞， 嗯， 然后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想法之下，另外当时看了一个纪录片，是我们特别有名的一个纪录片的一个撰稿作家和编导，叫祝勇老师， 嗯， 他的做的一个纪录片叫《岩中花树》。那说的就是利玛窦的故事，那这个故事也给我们很大的震撼，就是利玛窦画了一个世界地图，然后给当时的那个官员，这个中国官员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地图，说原来我们中国之外还有这么大的地方， 这么大的疆土， 原来我们中国不在世界的中央， 是 说这个地图我们可以给皇上看，但是麻烦你能不能把中国改在中间好不好？ 这就是一个笑话。 对，这当时就挺震撼的，嗯，就是我觉得也是从那之后吧，因为中国开始就是看世界，要 认识世界了， 对，要认识世界。然后就是在这几点的启发之下，然后我们觉得我们能不能创作一个有一点历史情怀的，当然不是说就是纯讲历史故事， 嗯， 但是有一些历史关照，有一点人文情怀，去做一个小剧场的戏曲，不纯是讲一个简单的才子佳人的故事，然后在这样的一种就是创意之下吧，然后我们就后来就编了这样一个故事。那现在呢，这个故事窦玛丽的他的演员的其实是用小花脸，用丑来演的， 哦， 因为他要演一个外国人， 对， 这个外国人到了中国什么样子，怎么样的误会，然后他在这个过程中间有很好玩的地方，也有他悲情的一面，然后最后和这个书生东西方文化其实是有碰撞，但是也有交融，然后最后还有一些淡淡的伤感。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对，我觉得我听了这么半天，这个窦玛丽这个角色在剧中一定是非常出彩的一个角色， 是， 对吧？ 对， 剧情可能随着她而推波助澜， 是的， 往前发展， 是的， 啊， 嗯， 而且我觉得这个剧的剧本应该是挺难写的吧？ 的确挺难写的。然后这个编剧呢是江苏徐州的，也是个80后的编剧。我们俩合作过三部戏了， 嗯， 一个是《浮生六记》，继子挂剑，那么12楼是第三部。 您当时对他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我当时对他的要求就是你要写得好看， 嗯， 好玩， 嗯， 有趣。他的特点呢是才华横溢，很多很多小的那个充满着非常浪漫的、非常童真。他有。你看初看他的剧本特别像一个动漫的剧本。 哦，是吗？ 对， 这就是80后的特点。 对，他有特别多的奇思妙想。但是我们的工作呢就是要在他奇思妙想之中呢选择我们怎么舞台化， 怎么给他摘出来， 怎么能够对立在舞台上能够表现出来。 对 啊，通常是做减法。对，经常这个就像撕他的心一样撕剧本。 哎呦呵，肯定两方面也互相争执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吧。 对对对， 有时候会有吵，对，有时候会有一些，就比如说我不同意这一段，他不同意我删掉，然后或者这样，对，会有一些争执，但最后往往大家也还是能够达成共识，因为毕竟戏曲的表现它是写意的，它是需要简洁的，有的时候过于复杂，层次过于多，反而表现不出来。 对对对，那韩老师对这部剧怎么看，有什么样的期待吗？对于十二楼来讲， 其实对于这部十二楼来说啊，其实我最期待的还是这个大家如何去诠释这个外国人， 对，肯定非常好玩，也肯定非常有意思，因为用我们丑行的演员去演的话肯定特别在台上出彩，因为有一句话叫无丑不成戏，肯定这个戏也非常的好玩而且还好看，就是刚才白老师说的那个情趣两个字，对吧？不光是我们写了剧中的情，而且还要一定给观众，因为好多观众都是可能不是专业的 啊，对， 都是这些我们可能稍微喜欢一点或者是刚刚接触，那怎么办，就是通过这个趣来让他打动他，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导演和编剧在创作过程中其实也是挺为难他们的。 是的， 这个度是不是很难拿捏呀？ 对，因为是什么呢，它即便是小剧场你再多的奇思妙想，但是它是京剧， 对， 你必须用京剧的语汇，就比如说窦玛丽这个角色，他即便是一个外国人，但是他仍然是京剧的行当的这个小花脸来演，那就是怎么样把握他这个外国人的特点，然后又是小花脸的表演， 对， 所以这个是要去找那个度，但最后呢你还不能和别的人的表演他不在一个频道 上， 对 对 对, 对， 就是这样，所以可能我们会给他有一些可能比较标志性的一些动作 啊， 然后但是呢他又要用这个小花脸的很多技巧， 对，戏曲的元素， 非常的丰富哈，越听越来感觉了哈，越觉得要上道了来，那这一节呢还有一点点时间，请这个白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次十二楼的演出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好的，我们这次参加小剧场戏曲艺术节的时间，我们的档期是在11月24、25，在繁星戏剧村的二剧场，到时候也欢迎我们的广大的听众朋友来看戏。 好的，那么下一节当中呢我们还会围绕着咱们这一次当代小剧场艺术戏曲艺术节以及十二楼的相关情况呢继续为大家来做介绍。好了，我是高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文艺金秋，相约央华，北京文艺广播与央华戏剧推出经典名剧《犹太城》，曾在全球以20多种语言上演，斩获大卫竖琴奖、英国奥利弗戏剧奖等多项国际大奖。全明星主创阵容，法国艺术家安娜首次出演舞台剧，实力派演员孙强《如梦之梦》后挑战反派男主角。 我只是创造了一个合适的条件，让你们的梦想得以振作。 犹太城邀你在这个冬天来临前拥抱温暖，体会生如何高贵。11月9日至11日，保利剧院上演，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微信公众号。央华用戏剧的手段让感动成为愉悦。 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老友记》，11月21日至12月9日登陆益智礼堂。怎样的剧情让观众一起摇摆？怎样的热血让摇滚之魂重回舞台？炫酷舞美、脑洞剧情，充满惊奇的监狱历险，义子当头，兄弟一起，更有神秘萌物爆笑助攻。以自由之名燃到要爆，摇滚和舞台剧的完美结合就在开心麻花《老友记》。官网购票2张6折，会员再享95折。 快乐很简单，87.6。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 现购买 VIVO XC60，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我希望在双11那天，我老公能帮我清空家装购物车。 你老公我会拔网线。 我购物车里有50寸液晶电视、滚筒洗衣机、智能坐便盖。 我的妈！ 还有3开门冰箱、纳米智能净水器。 我的娘！ 还有进口的实木家具、头等舱功能沙发。 我的个神呐！ 就99个名额，999元每平米全享受。你打40006068866，要实景照片，保证你不拔网线。 40006068866，要不咱直接去吧。 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美潮防水固除味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

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也介绍了一下咱们艺术节的一些特点哈。 嗯， 我注意到韩老师和白老师提到了一个字哈，也是咱们这次艺术节的一个关键字关键词，融啊，主题就是融合的融。 对对， 能不能请韩老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融字究竟有什么样的体验？因为我估计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是刚刚打开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看到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再来介绍一下我们这第五届哈这个戏曲艺术节融字体现在哪里呢？ 好，这个融字啊，首先是体现在这个有大概有三个方面。 嗯， 那第一呢是从剧种上，然后今年的剧种也比较多啊，大概有七八个。 嗯， 然后第二呢就是说在剧种与剧种之间，然后在一部戏的时候也会有好几个剧种。然后我们有一部戏是四个剧种， 嗯， 然后有一叫四美丽歌，然后一个人演四大美人，然后用四种剧种去表现。 哇， 这是一种融的其中的一种体现。 嗯， 第二个融呢就是说这个有戏曲元素的啊，我们有一部戏叫田人快递。 嗯 啊，然后这个他这个是利用戏曲的元素然后来展示他这个作品，这也是一部分融。还有就是有戏曲元素的还有一部话剧叫做一夜一生。 嗯， 哎，是这个戏曲味道的一部话剧，然后讲的是一个故事，然后也挺有意思。 嗯， 然后第三呢就是说这个融啊不光是说我们这个让更多的青年人去关注我们戏曲，而且让更多的学龄前儿童去关注戏曲。 哦， 这个点就在哪儿啊，就是还有一部戏叫做同戏社脸谱戏三绝，然后这是给小孩看的，我们的观众都是2到6岁的小朋友，所以说他这个融是体现了在这个从2岁的娃娃然后到我们当下的年轻人， 是 甚至说我们这个演员上有90后，有95后，甚至还有98年的。我好像记得白老师排的12楼里面有个演员是98年的哈， 就是在校生啊。 不仅是在校生，今年刚刚满18岁。 哎呦呵， 对对， 但是已经大四的学生，还是一个演过挺多戏、蛮成熟的一个小女孩了。 哇，很有想法的一个演员，听说是吧？ 很有想法，然后也很灵。 哎，正好说到演员，咱们也介绍一下咱们京剧12楼的几位主演吧，好不好？ 好的， 嗯。 我们京剧12楼其实只有5个演员。 嗯， 演窦玛丽的是焦静阁，那是中国戏曲学院的老师。本身的专业各方面都非常优秀，而且这两年他也演了好几部小剧场的丑戏。我们刚合作完一个叫思凡。对。然后演其中算是双男主吧，还有一个演秀才的叫李威。也是大三的一个特别优秀的一个青年老生演员。演小姐贤贤的是叫赵月然，是在校生。然后演莲香的就是我刚才说的18岁的戴旭言。还有一个人呢叫谢毅。他本身的行当是小花脸，但是呢他在这个戏里面会有会演3个角色。分别是贤贤的父亲詹公，还有演一个门房，还要演一个这个考场外的一个商贩。然后他还会就是可能我们在舞台设置上他会坐在那个乐队旁边，有的时候他是搭个架子呀，有剪个场啊，就是他是一个很多功能的一个人物， 多面手。 对 啊， 这位也是在校生吗？ 也是在校生。 哇， 对。 哎，那我刚才听咱们白老师介绍啊，整个一部戏5个演员，差不多有3位都是在校生，20岁左右的是吧？ 4位都是在校 生。4位都是在校生。 对。 哇，大胆启用年轻演员啊！原因是什么呢？ 一个是就是这里面这个戏的角色的，然后他本身的特点都是很年轻的。另外呢就是用一些这种新的面孔，然后我想他们有他们独特的活力。而且事实上也是这样，就是他们想比你想象的要更有想法。然后也更有表现力，而且我觉得他们很愿意接受 因为他们都会讲说我们很愿意排新戏， 嗯， 包括昨天就是我们那个作曲大师啊朱少玉老师来过来看我们啊，然后探班，然后也帮我们指点音乐嘛，他说比我想象的好很多，没想到这些年轻演员唱功啊表现力啊还都是很不错的 哦。 嗯， 哎，还有没有比如说另外一层含义，因为刚才咱们韩老师也提到了，咱们这次的融合的融字当中呢，也希望吸引更多的青年的观众走进剧场，去关注各个地方的戏曲的曲种，当然也包括国粹京剧，那咱们的这部十二楼作为京剧的代表，是不是也想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启用了更多新鲜的面孔，年轻的演员呢？ 是这样，我想他那个融的概念，一个是剧种的融， 对， 一个是观念的融， 是 啊，然后还有比如说京剧这种，比如说有焦金阁老师带着学生， 带着学生， 然后这种在传承上的融合， 对对对， 我想这个融字本身它是一个很多义的，但是我觉得它代表着我们现在的一种文化态度，本来中国文化就是很善于融， 对对 对， 很善于融，对，很善于融，融为自己，而且融为自己之后很有个性，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我想戏曲呢，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兼收并蓄过来的， 对， 嗯，我就想，但是呢，可能在很多人的理解里面，好像好像有点，好像保守啊，好像有点太过于传统啊，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我想这个概念可能也更能突出它在兼收并蓄上的一个特点。 对对对，其实白老师每年的这个新作哈，都会有一些融合的部分，都有一些创新的部分。那这次十二楼，您在戏曲的表现手法方面、演员的表演方面，包括导演的这个技法方面，有哪些您觉得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的东西呢？ 首先呢，我想我们的出发点，我们的剧本它就是一个不一样的文本和传统的一个剧本，因为它有它的角度。 对对对。 另外呢，我们在舞台呈现上呢，也会有除了这个故事本身的表达之外呢，我们会有一点点，就是因为我想让豆玛丽，就是如果说作为这个创作来讲，我想让豆玛丽看见的是一个戏曲中国。所以在台上呢，可能在有些段落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纯的一些戏曲的一些表演，然后戏曲本身的一些城市的一些提炼，让上，因为我们戏里面会有那个，他说让他去帮他那个秀才说，你去帮我当媒婆去给我说媒好了，他说行，他说来，我给你一头驴 啊， 杜玛丽说驴呢，他就给他一马鞭，驴呢。说这驴，他说这个就是呀、啊， 这是驴， 挥鞭即是万里。说哦，然后他就拿那个马鞭，可能就去骑当那个木马骑。说不，不是这样。然后就教他骑马。那所以我想影响他的是，为什么是戏曲中国呢？因为我觉得戏曲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提炼， 对， 它是它的一个写意，就是它是更。就是更精神化的一种文化的一种展示，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讲呢，我们从形式上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现，另外就是从他们的表演上，然后因为这个人物，这个一个外国人，这是在原来的传统戏里面所没有的， 没 有的一种类型， 几乎是没有的， 对，所以需要他去全新的一个创作，另外在这个戏的最后啊，最后呢，这个邓玛丽回到西方之后，他有一段评价，那这段他的这段述说，我就希望他能够跳出这个人物，跳出这个人物，而且我也希望所有的演员都能跳出来，然后去用一种。就是跳出人物的方式去讲他最后一段词，就是他心目中中国说他们垂钓也要独钓寒江雪，他们拿着这种科技也要看他们的扇面，看他们的雕栏，然后也要回到赏心乐事中去，也要去过活色生香的生活，就这样的一段词，然后包括最后邓玛丽说遗憾的是他们最近有点忙，然后就这样的词词呢，那他就完全跳出戏曲的城市去念， 对对对， 最后就想让这个戏有一种延续感，延续到当代的一种感觉，延续到我们现在人的一种感受，就希望有这样的一种代入感，所以最后的一个呈现可能就它就不是传统戏曲的。 哎，我觉得这个创意非常好，就让大家一下从这个传统的戏剧京剧当中跳脱出来，然后回过头来再看看京剧是什么样子的， 是是是， 对吧？ 对。 就是像有一种又有距离感，最后又拉回到我们现当下的感受。 这么多年下来，我们问问韩老师，您觉得这个京剧在青年人的普及，青年人当中的普及率高吗？ 还好吧，因为我也是一票友，但是呢，相对来讲，就是这个80后还好，然后90后甚至说00后的可能会出现一点点断档，所以说就是利用这个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然后我们来发声。我们发声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和年轻观众来关注戏曲，来关注京剧。 对， 这样的话才不会断档。所以也就是说，我为什么到今天我做内部儿童京剧的原因，就是我要让学龄前的儿童都知道戏曲是这样的，这样他会喜欢，他会爱上。无论如何，10年之后他15、16岁，20年之后他25、6岁。至于说他干不干这一行，咱们不说，但是他知道他小的时候看过戏曲。 对， 这是一个传播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这个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5年来，然后包括白导一直也在默默地支持着我们，每年一部戏， 用实际行动支持， 对，特别感动，每年一部戏。所以说也是他们也是挺给力的。然后但是呢，在我这个光鲜的舞台之上，背后其实也有很多的努力啊、汗水啊，然后这个辛苦啊，真的挺感谢大家的。 所以说过头来啊，现在咱们这种戏剧的创作环境是不是还是相对来讲比较艰苦的呀？ 对，他其实呢，现在的创作环境呢，有好的一面，比如说我们的很多的国家的支持都开始针对民营啊，鼓励大家去创作。但是实际上因为戏曲戏剧创作它本身就是一个集体的一种创作，那它就有很多的困难，时间，包括我们现在的确是很忙，就像戏里讲的， 对， 大家的时间都是碎片的， 对， 我们要利用碎片的时间去创作。另外还有我们现在就是档期很紧，就永远都是档期很紧，然后时间上大家要克服很多困难。但是我想因为艺术创作它究竟是快乐的，因为都是大家喜欢的。 是。那回过头来咱们再来说说12楼这部剧哈。那我看到在这部剧的介绍当中呢，有一个关键的物件，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望远镜的介入。这个望远镜，小小的望远镜啊，在咱们的剧当中它究竟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想要通过它告诉我们的观众什么呢？白导。 这个望远镜的确是这个12楼里面的核心道具。 是。 也是一个核心的点，它是有一定的寓意在。那最初我们看到鲤鱼在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之后还是很震惊的，因为没想到其实我们在看鲤鱼或者在看3128，你发现我们现在很多新鲜的故事那时候早就有了， 对， 写得很奇巧，很奇幻，对，非常的诧异，很现代。那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个望远镜本身，一个是它是西方科技，另外我觉得它有一种就是打开眼界，睁眼看世界，它有一种这样的寓意在。就是而且西方人用它仰望星空，那我们是用它仰望星空还是阅尽春色，当然都有，我想都有。但是呢它是经过一个融合才有的。 是。 然后呢最后想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次文化碰撞呢，就是说动马的西方发现了东方，那么东方然后也逐渐的接受了西方，就是它在这样的就是融合之中啊。然后比如说我们东方人由此打开了眼界看世界，然后这样就给予了你一种全新的眼光。然后我觉得这个作为我们当代人来讲呢，也是希望给观众一个望远镜，我们再去看看我们的东方古国，我们原来的古国的生活，那样的意趣，那样的情趣，然后我们再去看看西方，然后看看他们，我想它是有一种多层的寓意在。 对，因为其实呢，刚才您也提到是根据鲤鱼的一部作品改编的哈。 是的。 名字就叫12楼。 是因为他那个小说集是12楼，其实是12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其实是下一楼，但是呢，我们觉得12楼这个名字比较酷。 所以我就想问，为什么不叫别的？就十三层、十三楼、十四楼， 对， 非得十二楼？ 哎，所以对，还是沿用了这个鲤鱼的这个 哦， 十二楼，因为三六九二十二，然后这是在中国文化里面，它这个三六九啊，这个数字，它是有一种很特殊的一种味道。另外呢，还稍微有一点神秘感。实际上它，鲤鱼讲这个十二楼是讲的一个城市，然后其实就是讲的一个东方气象，东方的生活。那我们想这个十二楼呢，其实它也有这种代表这种东方生活一种古国意象的一个词，所以就用了它。 对，我反正我自己的第一反应是因为十二意味着一个轮回， 有这个有这层含义。对，十二在中国文化里面其实是蛮神秘的一个数字。 对对对，其实一部成功的作品啊，离不开一个整个团队协同合作哈，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部非常成功的作品，离不开大家的努力。那么在背后肯定也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啊，在整个的创作排演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小故事特别有意思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呢？ 那首先也的确是像主持人讲的，然后在一个集体的创作里面，每个人的付出都非常的辛苦，所以呢，我也首先在这里感谢大家，感谢我们团队的作曲啊、服装设计啊、舞美设计，包括其他的一些团队的啊，大家的支持。那至于说故事嘛，我想每天都在现场都会发生一些， 不停的有，是吧？ 对对对，然后很多的笑点。 反正没来的就谁没来说谁呗。 就是来了也笑，来了也笑。就比如说昨天那个朱少玉老师，然后大家一听说朱少玉老师一个大腕一个大作曲家要来，然后因为他们的唱腔，我说请朱老师看一下听一下音乐的问题，对，调一调。那他们之前前天晚上就赶快练了，昨天老师一来之后吧，就很卯着唱，唱的都有点过了，然后 都有点冒了，是吧？ 然后唱了三句，脸就开始红，然后对，因为就很用力嘛。但是我一看到这些小朋友，又这么认真，这么努力，就很萌在那儿，然后他们就非常的用力，然后就又感动又可笑，然后老师在那也很紧张，那个好像走路都不太会走了那个感觉。 对，就是见到大腕老师就觉得我得好好表现， 我得好好来。 对对对， 尤其是作曲，尤其是唱啊，就这是老师一听这个唱我就一定要展现我的唱功。 对， 就使劲，然后但是特别的可爱。他们其实学校现在非常忙，他们有课业，然后还有一些演出，所以经常是这个，像比如说谢毅吧，就那个我今天没有迟到，那我能回去先洗个漱吗？我刚起床，然后为什么呢？说啊，前天晚上有演出，然后还要上课，然后都。 挺不容易的， 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 而且我觉得现在给年轻演员的这种空间发展的空间、创作的空间非常的宽泛哈。 是的，是的，他们在学校其实也有很多的机会，然后有很多的这种空间去给他们创作。 哎，那这样啊，其实呢，咱们刚才也介绍过，这部小剧场京剧呢，11月24号、25号呢，即将会登陆咱们的舞台了。除了这部作品之外，刚才咱们韩老师也提到了，咱们整个的活动已经将近一半了。那么接下来啊，到12月25号期间，还有哪些重头戏会陆陆续续的跟大家来见面呢？您也给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我就从下周开始介绍吧。 好嘞。 下周的周二、周三是两部戏同时在演。在繁星戏剧村的一剧场，是上海越剧院的《再生缘》。这是一部沉浸式的戏曲。然后没有观众座椅，所有人都站着。然后对，然后这个第二就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小梅花秦腔团的一部。历史新编剧叫《冰心道》，然后大概看了一下简介，应该讲的是屈原的故事。然后，在15和16就是独角戏《曹七巧》啊，这个《曹七巧》也挺有意思，就一人台上就一人，然后整个下来有70分钟，然后也挺不容易的，然后再就是这个17、18是全男班《牡丹亭》 哦， 然后再下周就是。21和22吧，也就是这个田园快递。然后24和25是白脸的戏，12楼。然后再就是这个北昆的两部戏，然后是从26号到29号，第一部是望乡 啊，然后是女小生啊，翁佳慧，嗯，第二部是墙头马上。啊，墙头马上，他们都是，关七副版。墙头马上是关七副版，对，他恢复了当年的那个昆曲的那个扮相啊，然后那种化妆模式啊， 复古的 啊，比较复古，然后特别好玩。然后从十二月开始就是一夜医生， 嗯， 然后一直到十二月二十五号，其实还是往后，一直到十二是这个元旦了， 嗯， 然后那个同戏社呢是从今天开始， 哦， 啊，今天上午十点半啊，我们同戏社是上午场。十点半一直持续到元旦， 嗯， 然后就是每周六周日的上午十点半啊，因为这部戏是我的制作人，也是我也是主持人，所以说这个就 辛苦了， 对，他就是这样下来的，整个一个从十月二十三号， 嗯， 一直到十二月底。基本上就这么一个流程。 嗯，是的，也希望大家呢多多来关注正在进行时当中的第五届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哈。而且得多多关注我们白老师的十二楼哈。白老师也最后发出邀请吧，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包括我们的网友朋友一起走进剧场，走进繁星戏剧村，关注咱们的十二楼。 好的，嗯，现在我在这里就发出热情的邀请， 嗯， 然后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观众朋友，然后还有主持人， 嗯，谢谢， 然后哎，届时十一月二十四、二十五来繁星戏剧村来看我们好看好玩的十二楼， 嗯， 谢谢。 好，我们也预祝十二楼能够首演成功， 嗯， 谢谢，谢谢主持人。 好， 谢谢， 再次感谢白老师、韩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 为大家做的精彩介绍。那么今晚的演艺群英会就是这样了，高磊感谢您的收听和支持，也邀请您不要走开。广告和歌曲之后呢，为您带来的是《听听糖耳朵》。 见证了盛世风度，含情楚楚。你长吁一曲几番轮回为我歌舞，让六宫粉黛失色三千宠爱，只为他回眸停住剑门关，是我对你深深的思念。说做个神仙都不如花清池中月，马嵬坡下鸢尾真爱温暖红颜，他在长生殿许愿，来世相见相守连同一年。 夜败家不能理解， 还不是为了咱俩新房装修嘛，购物车都满了，秒到能省大几千呢。 你就直接打4006068866找全包员，抢到99个双十一预售名额，省的可是大几万呢。 啊， 999元每平米，家具齐了还是进口实木的，电器齐了还是名牌升级的，卫浴齐了还是全系智能大。 4006068866，喂，你好，全包员吗？我要占个双十一限量名额， 家装就要全包员。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你说的话我记住了， 爸爸，我也按照你的样子做。 言传 身教， 家风传承从言传身教开始。 第三届爸妈教我这样做家风故事征集活动开始了， 活动参与请添加首都精神文明办微信公众号文明北京。